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这样的音色，在刚才我们已经在耳边为你放出了。的确，这就是来自于羽管键琴这件乐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很少单独为大家放出的。但是之前呢，我们曾经为大家放出过羽管键琴演奏家兰多夫斯卡他的一些专辑。那今天特别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在我们现在所为大家来演奏的是西班牙作曲家的作品。这位西班牙作曲家叫做索勒，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而这位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位羽管键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普亚纳。普亚纳呢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羽管键琴演奏家。所以今天的两位主题人物都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通过今天我们可以认识他们。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点击黑胶集市，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 奥·索勒是西班牙的僧侣作曲家，1729年人。那其实呢，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我们现在想想，大概是200多年前吧，大概是我国的清朝康熙年间。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就是和中国那个年代同时代的音乐。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羽管键琴，全部都是安东尼奥·索勒他的作品。演奏者普亚纳，他是生于哥伦比亚的，在小的时候呢学习钢琴，13岁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听到了兰多夫斯卡的海顿 D 大调协奏曲，在那个时候他听那个录音就对大电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就到美国去学习音乐理论，还有就是大电琴的演奏，而老师正是把他带到了大电琴世界的兰多夫斯卡。 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这个录音呢，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概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应该是正值他的演奏的黄金时期。 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羽管键琴，哥伦比亚羽管键琴演奏家，他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也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的录音。当然了，这位羽管键琴演奏家24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世界范围的巡演了，而且他用的乐器就是仿制兰多夫斯卡，就是他的老师，他的一架现代的大键琴。兰多夫斯卡他本身就是一位制琴专家了，所以呢，他的学生带着这样的琴来世界巡演，可以说也是让大家看到了兰多夫斯卡他的一个制琴。那还有呢，就是普亚纳，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演奏家，他的名字很多人对于这个名字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在羽管键琴界他是大大有名的。那我们现在来聆听的也是西班牙的僧侣作曲家，很多人不是很熟悉的索勒，安东尼奥索勒，他创作的作品好几百年前了。 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索勒，这位西班牙的作曲家，很多人说哎，真的是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而且他的作品好像也是第一次听到。那现在说一说他后来也是师从的老师，可能大家就觉得对他会有一些熟悉，他的老师就是斯卡拉蒂。而且呢，他在他的一生的作品当中有149首键盘的奏鸣曲，像在和声啊、旋律、肢体、节奏、装饰方面，他都是受到了斯卡拉蒂的影响。所以我们听他的作品虽然是第一次听，但是会是有很熟悉的一个感觉吧。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2月5号，于丹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场主持了一场《生活万岁》影片交流会。《生活万岁》由成功、任长真两位导演合作完成。影片以高度写实的拍摄手法，记录了14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失恋的舞者、生病的医生、为孩子卖房还债的老人、街头卖艺的中年男子、给亡妻念情书的退伍老兵。影片的导演之一任长真也出席了活动，与于丹和现场观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任长真导演曾作为《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执行总导演，成功导演曾执导神作《极地》系列纪录片，两人的合作被称为中国纪录片导演的最高水准。继续来关注，在前天举行的第八届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院艺术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摘得最佳亚洲影片奖。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院艺术奖创立于2011年，其前身是创立于1958年的澳大利亚电影学院奖，这也是澳电影和电视艺术的最高奖项，被誉为澳大利亚奥斯卡。包括3部华语片在内的9部电影参与到最佳亚洲影片奖的角逐中，这是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院奖去年增设的一个奖项，衡量的重要指标是亚太国家影片在澳大利亚的受欢迎程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几百年前西班牙的音乐世界，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在这里展现了西班牙宫廷、教会、民俗各个不同层面的音乐的画卷。这也就是西班牙的作曲家索勒，他在上1700几年的时候，200多年前来为我们所展示的。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来聆听的也是一位大键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普亚纳。普亚纳这位哥伦比亚的羽管键琴家，他来演奏的。欢迎你回到第20段，我是王卓。 普亚纳这位哥伦比亚的羽管键琴家，其实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刚刚去世的，在81岁他刚刚去世，而且呢他的确就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上半时段我们提到的24岁的时候，他开始的这种巡演就确立了自己这一代人当中是最引人注目的音乐人物。虽然我们对他不是特别了解，是因为我们对于大键琴，对于羽管键琴这件乐器，我们平时好像为大家所带出的不多，但是如果提到这件乐器的话，可能关于他的老师兰道夫斯卡，还有就是他，就是这位普亚纳，可能都是在羽管键琴界响当当的人物。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的演奏。 布亚纳来演奏的大键琴，可能在今天节目放出的时候，有朋友就已经去查了一下大键琴的样子。是的，它有好几排键。那究竟像这样的乐器来演奏，像这样的一位演奏家，他每天要练多长时间呢？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布亚纳他每天要练习14个小时，你感受一下。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位演奏家他来演奏的，在西班牙一位很古老的时候了，200多年前一位作曲家索勒他所创作的这些大键琴的奏鸣曲，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他为两架竖琴和大键琴而作的协奏曲。布亚纳他精湛的技艺、紧张的节奏感，还有对器乐色彩的鉴赏力，也是成为了他的老师兰道夫斯卡的继承人。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的演奏。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下周一永恒的魅力，我们这里再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